你好，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是 Dell EMC 敏捷与精益创业咨询师袁殿明，曾任职于百度，辅导过多个产品线转型，包括商业产品、无线变现以及多个移动互联网产品的团队转型和组织转型。目前着重于团队转型、组织转型、持续集成、欣赏式探寻以及专业引导 Facilitation 的实践和应用。今天我们聊了聊打造高效的研发团队。即刻时间问，您好，能先简单介绍一下您和您目前主要负责的工作方向吗？袁殿明回答，目前我的工作基本是三七分，70%的工作是在做项目管理，负责中国区一个350人规模的 BU， 剩余30%是做我的老本行敏捷教练。不过现在在工作中，我基本上已经不再提敏捷二字了，因为我做管理的时候会用到敏捷方法论中的要点。至于团队是否敏捷 ，BU 是否敏捷，我几乎不再关心了。我只关心目标是否能实现，用户需求是否能满足。比如3个月后要上线新版，那我们需要交付哪些需求，还有哪些缺陷需要修复，这才是我关心的问题。当然，在完成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在解决问题时，可以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这些方法或实践可以是敏捷范畴内的，也可以是敏捷范畴外的，其实并无所谓，能达成目标才是关键。即刻时间问，在您看来，如何打造高效的研发团队有何关键要点？袁殿明回答，对于这个话题我还蛮有感触的，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比较丰富。我加入过创业公司，在百度等国内知名的互联网公司工作过，也在阿尔卡特、朗讯等知名外企工作过，还做过1年的独立咨询。现在来到 EMC， 最开始是全职教练，后来做 BU 的管理工作，因此我可以说是亲历过创业公司、民企、外企等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公司，见识过诸多不同阶段、不同状态的团队。对于打造高效研发团队，有一点自己的经验和看法，我主要总结了5个要点。第一，团队项目管理的透明性。我从2009年全职做敏捷教练以来，每次辅导团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开团队的所有工作事项，保证项目管理的透明性。我总结我的辅导经验后发现，效果最好的做法就是通过一块高 1.5 米、宽2米的大白板，将团队中所有事务全部罗列出来，包括需求列表、迭代表、问题风险列表等，把所有的信息透明化。比如在白板左侧列出需求列表，中间写上迭代表，团队这一个迭代内需要完成的任务，之后列出团队目前遇到的问题及风险，另外还有需求燃起图、迭代燃尽图等，便于查看每一个迭代图完成了多少个需求。还可以加上一份团队日历，标注出在迭代过程中的重要事项和重要时间节点。因此在这块白板上，我们能够看到团队中所有人的任务和进度。当然，这对于个人来说，将自己完完全全暴露在团队成员面前是一个很难过的心理关。因此，团队如果想要达到之前提到的完全透明的理想状态，就需要团队慢慢磨合。这时我作为教练，就需要能够发现团队成员的心理障碍或内心的担忧，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有可能一步一步将所有信息透明化。在此基础之上，我才能够建立团队内部的互相信任。透明的团队项目管理能够使团队内部互相信任，这点非常重要。因为缺乏信任的单兵式作战不能成为团队，只有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础，团队才能高效作战。第二，制定团队自己的规则。我曾经报名学习了 IAF 国际引导者协会关于引导的课程，从中深深感知到了团队规则的重要性。我们常说流程，但流程其实跟规则有区别。一般来讲，流程针对的是上规模的团队或组织。只有当一个几十上百人的团队在做一件复杂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流程，目的是为了在某一个节点、某一个方面提醒人们少犯错误。其中节点是时间维度，方面是空间维度。这是我对流程的定义，但其实很多人对流程的定义出现了偏差。所以对于团队，我更喜欢用规则 rule。 另外，流程一般都是由公司层面制定的，团队不会参与流程的制定过程，只能按照固定流程行事。而在我看来，团队应该根据团队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规则，比如开会的规则、代码提交的规则、代码评审的规则以及相应的奖惩制度等等。 只有团队自己参与了规则制定的过程，并不断检验它，才是让团队达成共识、高效协作的行之有效的办法。第三，权力与职责清晰。团队内部公开透明，也制定了行之有效的规则。接下来就是明确权力与职责义务。权力与职责是对等的，你有多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职责，不能只享受权力不承担义务，或只有义务没有权力。据我观察，互联网行业有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是，产品经理既管产品又管项目，把两个权力都抓在手里，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比如产品经理进行项目估算后，由别人执行落地，而一旦他的估算出现偏差，别人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就很难按照估算将项目落地，这就是问题所在。我比较喜欢 Scrum 中的角色设置，他们分别是 PO 产品负责人、 Scrum Master 和 Team 开发团队。我想应该再加入一个重要角色，即 People Manager， 这四个角色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我们先把 People Manager 抛外，在团队运作中， PO 负责产品方向，包括产品对外的承诺、收集所有需求等。 Scrum Master 是 Team 和 PO 之间的润滑剂、协调者，负责提升团队协作效率，确保团队持续高效的输出结果。而另一个角色 Team 的职责范围更广，事实上整个项目管理工作都是在 Team 内部完成，当然这也离不开团队内部的自主性。因此每个角色的权力与职责不同，各自发挥其作用，保证团队的高效输出。第四，个人的激励。团队运作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个人，先有个人，再有团队，之后才是公司、社会和国家。而让一个人高效工作的秘诀就是 motivation， 动机。对于团队 leader， 我总结了三点激励团队成员的途径：动机，给予每个团队成员 motivation； 个人成长，了解团队成员的职业生涯或成长通道，按照这个方向帮助他提升个人能力；尊重与认可，关注团队中的个人，给他尊重与认可，当然这方面也需要团队的透明制度作为支撑。在激励个人方面， Scrum Master 会起到关键作用，他需要具备良好的引导技巧，这也是我为什么去学引导技巧的原因。运用引导技巧能够让团队中的每个人互相尊重，良好协作，高效沟通。需要注意的是， Scrum Master 虽然担负如此重要的职责，需要解决团队中所有的问题，消除达成目的的障碍，但是 Scrum Master 本身没有权力，也不需要权力，因为有权力的团队无法自驱动与自组织。 Scrum Master 应该依靠的是他的能力和影响力。第五，透明的考评机制。考评机制是一个敏感话题，但对团队非常重要。在阿尔卡特朗讯内部曾经有一套721法则，其中7代表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很好理解。2是指团队产出的占比，是团队与团队之间的考评。比如在互联网公司，产品团队、开发团队之间互相考评，如果考评机制透明，他们互相打的分数就应该相对公平公正。当然这是一个考核标准，考核的是产出量，另外我们还可以考核产品上线后产生的缺陷量。这个数据很好统计，但往往会被忽略，因为有些人认为这样做很伤人，但其实要想做到不伤人也很简单，就是将考核机制透明化，数据透明化。如果你认为不该是你背锅，你就可以申诉。最后是721法则中的一，这 10% 是对个人能力成长的考核。我们不谈个人在过去一年对团队的贡献，而是关注他的成长，由团队来考评成长分数。类似的，国内很多公司在用360度环评，考评内容包括工作能力、表现能力、沟通能力、协作能力、执行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从360度环评表中，我们可以获取所有协作者对某个人的评价与反馈。因为360度环评是透明的，每个人收到或发出的分数与评价都必须透明。所以拥有一个透明的考核机制非常有必要，能够促使团队自发的愈来愈优秀。最后小结一下，以上提到的透明、规则、权责、激励、考评这五点，就是我多年实践下来总结的对于打造高效研发团队最重要的五个要点，希望能给你带来